期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朋友们，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今天早上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1.1度。由于空气湿度较大，早晨本市有轻雾或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受高空槽及切片线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雨量较小，外出请注意随身携带雨具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因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万卷书里有知己， 万里路上有人保。中国人保万家网点，免费道路救援，理赔迅速，服务专业及时。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呢，东西二环、三环、四环南段南向北，东二环啊北二环东段西向东，北三环西段西向东啊东向西，还有北五环中路西向东都是车多流量大。另外呢，还有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姚家园路、石佛营路段、广渠路、高碑店路段东向西，蔡户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刘香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富石路、定慧桥以西路段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高速路方面呢，是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为主呢，都是交通压力比较集中的路段。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也是车多的路段。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Let's go, hey! 哈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各位周末愉快。 哦对，今儿都周五了哈。 哦，今儿是周五吧。啊， 是周 这突然有点懵，你知道吗？ 不过今天啊，有点雾，有点这个 阴， 对，所以天儿有点闷，提醒大家啊，您得注意，比如增减衣服啊，戴口罩啊，多喝水啊，带着雨伞。 对对对，那如果各位啊，您想要在周末有一个好安排的话，给您推荐一下，您可以在今天几号？今天14号是吧？ 14号啊， 今天晚上就开始了，由蒋雯丽和刘军老师主演的话剧叫做《明年此时》。 哎，大家可以去观摩学习一下。 哎，这就是周末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因为它这个演出是有时限期的， 对 对吧？ 14、15、16啊，这三天，然后呢，在保利剧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就是错过了 起来 可能就赶不上了、啊、对吧，所以呢 对对对对， 您可以到保利剧院去感受一下明年此时这一段讲述跟爱情有关的 这段故事，这个非常奇特，都不、 哦、 就是不能在电台播，你知道吗、 播， 哎， 就是不能把人家底儿给泄露了， 对对对，不能漏了 然后呢 大家想想他们是巡演，所以呢在北京可能也就是这三天、 哦、 大家可以演啊。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由这个明年此时而引起来的啊。 嗯，好， 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开启许愿模式。我们这个平台有一个特殊功能啊， 嗯， 但凡在我们这互动平台上许过愿的， 哎， 基本上都实现了，90%都实现了，10%主要是他们许的愿不好啊。 嚯、哦，反正你这逻辑是跳不出去了。 哎，对，就是你知道。 所以、这个到底今天是要说什么呢？ 明年此时。 明年此时 就是各位、啊 哦、许愿模式，我会怎么着怎么着了。 你可以说一说你想的，你想要在明年此时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 嗯嗯嗯， 或者可以说一说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子 啊、哦？ 自己想要达成一个什么小目标， 或者我们家怎么样了 啊、哦？等等的，反正就明年此时， 我实现是吧？我上市6个公司， 哎， 嗯、上菜市场6个公司， 菜市是吧？ 看不起吗？ 哎呀呀呀呀！ 你不吃菜吗？ 哎，你别说、啊，菜市现在比护士好多了。 哎呀、嗯，你怎么这？我告诉护士长，一会儿找你。 好， 来吧，说说明年此时你有什么样的愿望、 嗯、 啊？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帅说了、嗯、啊，一定能实现， 对， 90%。 哎，你只要在我们这儿许愿的话，就是。啊，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 丰富的奖品， 丰富的奖品。咱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奖品啊。本节目奖与本节目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3-1，52886-3-1。 嗯，这个是一份，对不 对,、 嗯、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没有几天能送给大家了， 对 对, 对， 倒计时模式了啊！ 嗯嗯、 说得起来，这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呢，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的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52886111。5288-6111。 哎，各位如果想要拿到我们的奖品的话，您可以在自己的互动内容后面加上手机号啊，那个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抽取了啊、 哦、 我们抽中您一看您后面有手机号，我们就知道，哎，好，您是可以拿奖品的啊。 嗯嗯，那不是丰富的奖品吗？ 丰富奖品，这样后面那奖品卖卖关子，后面再说。 哦哦， 好吧， 还藏着掖着、 哎、 啊！ 对， 别忘了互动话题、对着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说，明年 此时你希望能够成什么样子的？ 明年此时，希望高磊、大帅和我呢，每天早上一块儿上节目。 哎，好。 另外的节目呢，让苗山一人。 哎，男人何苦为难女人啊？来来来，看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地铁6号线本周六和下周六提前结束运营， 这您关注好啊。另外，今年呢，本市将完成900公里的步行自行车系统治理工程， 还有东城区打出预防降低小眼镜比例的组合拳、 哎，还有说书人转战网络能否重生呢？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那为了确保地铁六号线西延段顺利开通，地铁公司将对该线路信号系统进行升级，所以明天，也就是9月15号和下周六9月22号两天，六号线将会提前结束运营。那该线各站自当日19时58分起陆续停止售票和进站，沿途各换乘车站陆续停止换乘， 到时候呢，一号线、八通线将视情况，适时的采取加开临客的措施，满足客流需求。北京地铁还将在六号线、一号线和八通线站出入口、站厅、站台、换乘通道等重点部位加强现场值守和组织力量，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 嗯。所以呢，提醒大家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安排啊。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本市将完成900公里的步行自行车系统治理工程，其中市管城市道路结合专项治理及大修工程完成450公里，专项工程计划将重点针对三山五园、中关村、奥体周边和二环核心区，这就涉及中关村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宣武门外大街等96条道路、381公里的这个道路进行治理。大修工程计划针对颐和园路、圆明园、东路、天坛路等20条道路、75公里进行整治。今年治理的创新点也有很多，比如说吧，为了提高骑行者路口等待的舒适性和交通安全，在香山、颐和园和中关村区域20条道路路口范围内设置脚踏板， 嗯， 就你人不用下自行车了 哦， 啊，我可以踩在这上。跟过去那上马石似的 啊，对对对对对。 还有呢，供这个这骑行者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不用上下车，提升自行车骑行感受和路口等候排队的有序性。本市还对现阶段步道系统突出问题进行了一个调查，下一步会细化管理。你通过区分步道颜色，体现步道范围内不同使用功能的方式，引导行人过街等待和共享单车的停放。 嗯， 啊，这最后一项是真得好好引导一下。 哎，好。那接下来说一下，为了进一步解决市民停车难题啊，规范乱停车，通州区今年将会继续推广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并且完成10个片区、124个小区、周边46条道路的5443个停车位的选址。那这些新增的停车区域涉及到红山西谷、新华医院、五一花园、梨园、新华联、张家湾工业区等10个区域，以及群芳中街、梨园路、砖厂东路等46条道路。相关负责人说了，对于城区内没有覆盖的区域，区的市政市容委还将继续与属地政府逐条道路精准定位，以确保路侧停车布局合理，让市民停车更加的便捷。 嗯，哎，你说明年此时这个自行车道也方便了， 哎，其实说到 也对吧？ 对对对对， 就 其实我会发现，我们生活每天都在进行一些改变啊。 嗯， 就是明年此时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区域都已经变得不同了、啊。 嗯。我们要说到在东四环和东五环之间全新的火车站枢纽京沈高铁星火站即将破土动工。 火。 你看看、 嗯、 按照目前的设计方案呢，星火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18.23 万平方米，西侧为普速车场，东侧为高速车场、嗯、而在配套方面呢，星火站呢也将在地下与两条地铁实现无缝衔接。 嗯， 哎，你说这个明年此时是不是就又会不一样了这事儿、嗯， 再来看一下民生方面啊，昨天东城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行动正式启动，一套预防降低小眼镜比例的组合拳打出来了。 嗯， 出资50万，用于奖励爱眼护眼小标兵，并且推广他们的经验。 哦， 这50万奖给这些小孩吗？ 嗯，对呀、啊，分给不同的小朋友嘛。 哦， 要挑选一下， 好，一定要做到啊！最快于今年年内与同仁医院、普仁医院等专业医疗机构为视力不良的重症学生建立就诊绿色通道。还有就是学校近视检出率连续3年上涨，校长将被约谈。 哦，不，怎么做的工作呀？ 哎呀，对啊，到2023年，东城区力争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2030年，东城区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将显著提升，基本达到国家标准。幼儿园小眼镜比例不超过3%，就小学生当中呢不超过38%，初中和高中学生当中不超过60%和70%。哟，这个标准其实已经很高了， 你知道为啥下这么大力度吗？ 嗯， 因为咱们国家已经是全世界青少年近视最高的国家了。 是吗？ 对对对对，就属咱们国家小朋友近视眼严重 哦， 所以你说不下点大力能解决这问题吗？ 真是啊， 各位家长和小朋友都上点心。 所以明年此时我们希望所有人视力都能变好， 眼睛都发光。 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哎呀，这首歌放起来的时候有多少人是跟着一起唱的，跟我们举举手看一下。 耶、 我们俩都在这儿跟着唱啊。 这是我最拿手的歌。 因为当年真的是就所有人都在学这首歌、啊。 只有这首歌不跑调。 对。旋律是跟你说出来，旋律是如此的简单啊。 我跟你说这明年此时这话题太火了。 哎呀，大家都开始许愿了啊。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看一下鱼说了，上中学的时候啊出过一次意外。 哎呦， 差点把上下的门牙齿都给磕掉了。哎，后来呢牙齿就开始逐渐脱落。后来去医院呀、去诊所呀、看牙呀，都遭到过嘲笑，现在都不敢去，心里有一个障碍啊！医院人会嘲笑你的门牙吗？说现在啊都可以种牙了，我也真想把牙齿种一下，可是心里就特别恐惧，没有遇到好的牙科医生，然后也没有那么多钱，毕竟种牙是一个比较昂贵的事情。 确实是。 哎呀，我又丢了好多颗，真希望遇到一个好的医生、好的诊所，价格又不高，又能把牙齿给种上的，那就可以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但是如果就是你一开始不能种牙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别的方式先替代一阵儿。 哦， 对不对？ 对，你总不能豁着呀，在这 儿。反正我了解啊，我了解啊，不是说做，比如咱们口腔医院呀，包括同仁医院口腔科，这都是了解的，都非常好的大夫。 对 啊， 他不是说嘛，有的就太好，就太贵。他要的是 大夫非常好， 又是好医生 啊， 就又得便宜啊。 一起研究一个适合您的治疗方案。 好，我判定这个愿望就属于哎许的不好的。 哎， 开玩笑，开玩笑啊！ 祝您明年呢这个牙口齐全。 对对对对对， 吃嘛嘛。行， 嗯， 昨天刚聊完情商，今天就扔地上了。 来，好多朋友还举手呢啊！买玉，哎呦，好久不见了 啊！您这个经常参加咱们的活动， 唱歌就来了啊！ 哎呀， 说说您明年此时会有什么样？许个愿，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小王说了，有个儿子，两岁了，我还想要个闺女。明年此时， 哎呦，来，你现在就得努力了啊！ 哎，你跟我用一个手机吧，怎么看你头像跟我屏保差不多呢？ 来，再来看一下啊！天热不想吃雪糕就说了，明年此时我想老公工作稳定且有点变化。哦，你看， 你这矛盾呢，这个 对矛盾。老公，哎，他是这样，就是老公工作稳定了，生活有点变化 哦， 对吧？这个 哎， 他说我们就可以回家住，陪老人照顾老人，不在外面租房子。中秋节呢，把老爸能接到北京住我自己家，有时间陪他，给老人家呢做点点心好吃的，让他们开心， 尝尝大闸蟹。 哎， 看见这句。 哎， 但是你看，这工作一稳定，其实心情都会变化。 对对对， 啊， 嗯。 雷霆说：“明年此时当爸爸，我说好了啊！” 哎呀，哈， 哎，加油啊！我这儿怎么就是这个？ 你真爷们儿，这你就敢说准就准吗？真是的，嗯， 也许人家已经有迹象了， 就是现在已经有迹象了啊！ 哟，这个不错啊！赵海忠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决定啊。”把所有欠的债都还上，让全家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哎呦， 这也是真男人。 对对对对对， 有担当。 好，我祝福你，这你愿望一定会成功的啊！好， 最逗的是王胜啊，明年此时我查了一下是个周六。 啊， 我希望我这个时候正在睡觉，我不是。我对螃蟹那个太麻烦了， 哎， 这螃蟹 我倒是说我 但是你们非给我也爱吃的。 哦，他说了，其实王胜还是个单身好像。啊， 说到单身， 对， 要说一下， 嗯， 我们丰厚的奖品了吧？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刚才 卖 个关子呢， 刚才卖一关子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有明年此时的话剧票三张， 三张， 听好了，但是我们只送给三个单身 你得说明自己，咱实事求是、啊。 如果你想要明年此时的话剧票，就是蒋雯丽老师和刘军老师演的这个啊，九月14号、15号、16号的 保利剧院， 哎，在保利剧院的、啊，那这个票应该是明天的，明天晚上的啊。话剧票的话，你可以在手机号后面加上“单身”两个字，哎，我们就可以一会儿抽取了。啊、 手机号单。 哎， 就知道是您了呗。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要 这不能瞎说啊， 这不能瞎说啊。你要是有对象，你说单身，我们这个平台很灵的， 揭发你， 不是很灵的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这个说新闻 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在这许愿，说一说明年此时你希望自己实现哪些愿望呢？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这个热点消息啊，说这个本月11号啊，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因病离世，世间再无且听下回分解啊，一个时代的结束等等，这些成为许多人悼念这位老艺术家时候的一个感叹。那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评书还在，只是和大师云集的那个时代相比，现在演出场次少，名角缺位啊，这让艺术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啊。 哎，对面审贼，这是一句行话，说的是演员和观众面对面的表演、观众就得围住演员这身边盯着自己的这么一种表演关系、评书呢，从他这个发起至今就是这样的一门艺术。 对 对。 不过在北京评书书馆，对面审贼传统的回归其实并不算久远、2007年9月15号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在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创办了轩南书馆，标志这一传统正式回归，整整11年过去了。轩南书馆还在，但是整个京城的品牌书馆加在一起也就一个巴掌多一点吧。 对， 哎呀， 其实这个 有点感慨， 书馆还很难谈到市场这两个字，因为书馆场地大多是政府部门或文化机构免费支持的、来听书的观众也只需要花上40-50块钱，或者是干脆免票啊，并不是 不容易啊。 对，并非没有更多人愿意提供低价或者是免费的场地开书馆。连丽如就接到过来自天津和北京其他场馆的邀约，但他都拒绝了，说没有那么多演员，难以分身。 这个工作就是，那我不能在这儿说着还在那儿说呀。 是啊， 对吧？所以书馆少，专职演员更少。 嗯、 拿传承状况最好的北京评书来说，连丽如和先生今年都已经77岁了、平日里二老。这个跟着二老最多的王月波、贾林、梁燕、马建平、唐柯当中、梁燕的本职工作是出版社的编辑、王月波的本职工作是相声演员，唐柯也有本职工作、是大鼓书的演员、他们几位呢每周要演出8场，教学2场，同时还要去电视台录评书的节目、整理出版书籍，参加巡演，如此繁忙确实难以再开设更多的固定书场了。 咱们得把赵亮发出去了啊！哈， 你是不是惦记了他这个节目？ 哎，我觉得，哎呀，被你看出来了、 我听你这一乐就、但是确实这有点唏嘘、 真的是非常唏嘘。 想想我们小时候看评书，可能主要是在电视上。 我就是通过收音机，那个时候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就是听薛家将、胡家将、然后那个什么胡延庆啊，那个真的， 我最早是听那个田连元先生说瓦岗寨。 特别深刻，那个时候就是听薛家将、胡家将、然后那个什么胡延庆 啊，那个 真的， 我最早是听那个田连元先生说瓦岗寨、杨家将，这个寇准， 寇准， 来来，就是 对， 反正。 还有刘兰芳， 真的能不能再通过这样的形式进行一个传播？就不是说对面审贼当然好，但是现在面对这个情况，能不能还利用电视？因为录下来可以在各地播。 其实你看啊，就刚才说的这个书场形式 啊， 会有一点难，所以就有很多人进行这种转战网络。啊，比如说2016年的 尝试了， 哎，无厘头书场进行了第一次网络直播尝试，没想到有超过10000名观众实时收看，这给了大家很大的信心。经过2年的运转，从今年1月起，无厘头评书直播开始井喷，每周上午在线观看人数都不低于30万人，最高记录曾有22家平台同时直播，在线观众达到了232.8万余人啊！ 所以说，这挖掘网络资源似乎在年轻说书人当中正在悄悄地形成一种自觉啊！今年刚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毕业的田军呢，签约了这个 某某平台，眼下也正在录制《包公案》和《八仙传奇》，他也说了，已经各录了20集左右，录到30集的时候，就打算通过这些平台共同推出。 哎， 这是个好方式啊！因为现在网络跟电视比起来，可能有更多人都在接触。 而且你说，让我们每天上午跑到一个固定的地儿，坐在那里听一段评书，以现在这种快节奏生活也不太现实。 那何止快，领导也让你不现实，每天上午去听评书，你以为你是赵亮啊？ 对，因为因为评书这事儿，他还不是说你单本就能一下子半个小时就说完了的啊，所以他 什么脾气哦？听一期这故事讲完了， 这所以他得连着听， 所以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这个评书联播节目， 听广播也 对， 也是一法 给大家啊， 好 带来新的内容。 接下来时间咱们看一看明年此时大家都有什么愿望。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看一下这个高十一说了，哎呦，我和我先生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一路开车一路听啊。这个今天你们的话题正合我意，我儿子景景，哎，正合我意，我儿子景景今年初三，希望明年呢能考进北京十一 学校 啊。那个我们全家太喜欢这个学校了，我们全家的愿望就是明年儿子能够考进十一学校的国际部。你看他连网名都改了，叫高十一。 高中在十一学校上，简称高十一。 高十一嘛，这就愿望的又得多足啊，这 实在是高 高，您实在是高啊。好， 宝贝儿加油，注意身体哈。 嗯嗯。 刘冰冰说，明年此时我想获一个书籍方面的大奖。 哦， 哎，这个说着到底是中一本书呢，还是说他写的书能得个大奖呢？ 什么意思？就是书籍大奖 是不是？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写书的 厉害厉害厉害， 就我们听众当中藏龙卧虎的 真是都是高人。 是， 我们一开始设置的话就特别害怕，大家都说明年住500万之类的。 对对对， 但其实真的没有， 没有， 大 家都 脚踏实地， 内心都是有自己的愿景的啊。 对对对 ，MZC 说了，刚才种牙那哥们儿，我教你一办法。 哦， 你啊，坐飞机去三线城市待几天，种牙的等待时间顺道旅游，因为种牙不是什么高深技术活，不用飞在北京，飞机的往返一圈外加旅游，总数都比在北京便宜，秒实现。哎呦，这应该也是个这么干过，看来是。他的意思就是种牙这事儿，你可以到二三线去城市啊，去找一个好的医生 啊， 他也不贵。 但是刚种了牙，您可别急着飞回来，这飞机这个压力啊。 哦，坐高铁。 对，你要不然 咱去香港种。 那是几线城市？ 哎呀，好吧，接下来 可以多方面考虑啊。 哎，先进到广告。 新进的客户，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 Renova 旅行箱，苹果 Air， 戴森吸尘器，蓝莓套装，916金融街购物中心11周年满额赠礼，有点好， 更有抽奖和多倍积分哦。 周日金融街购物中心等你来。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 9月21日起，节能电器爆款低至7折，家装顾客再送室内空气检测。 中秋国庆就去苏宁，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信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 1206.70 美元后呈震荡走势，晚间公布的美国8月 CPI 增速比较上月回落且不及预期，消息公布后的美元指数加速下跌，国际金价最高上冲到 1212.59 美元，随后金价又快速回落，最终收于1200美元关口上方。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02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是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一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以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产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的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一部话剧有关的，这部话剧是由蒋雯丽老师和刘军老师两人联袂主演的啊，叫做明年此时。 对。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咱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蒋雯丽老师他还专门给就是自己介绍了一下就是这部话剧的他的一些感受啊，我们来听一听。 来， 十年前看到这个剧本，我当时就觉得哎非常独特因为通过两个人然后能表现出大概30年的这种变化，又用一种喜剧的方式来呈现出，其实最后它的主题还是对于这个家庭的这种珍惜和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本子吧。然后是这个导演他就推荐给我这个本子，我当时一看我说这不是我10年前看过的吗，所以就这样子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缘分吧。我觉得其实他是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人生最合适的时候恰巧赶上了，那么赶上了以后本来两个人其实可能也就过去了哈，但是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多年，其实是因为两个人更多的有那种精神上的这种沟通和需要。俄罗斯的方式呢其实它是要求的非常很严格，就是你的每一个道具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的那种它都会对你有要求，这也事实证明其实它非常懂观众，它特别知道就是在什么点上怎么样的调度是会有效果的，所以它是因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导演就是我觉得还是很佩服他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9月14、15、16号在保利剧院啊， 今天明天后天， 对对对 对, 对，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抢购购票了啊。当然另外我们今天会送出3张这个 对 明年此时的话剧票啊，但是我们只送给单身啊，那个您可以在互动话题的内容后面加上手机号后面再加一个单身两个字啊， 对， 我们就知道了。 当然我们还要抽一份螃蟹， 螃蟹啊 是吧， 后面也有，对、 哎、对 对, 对, 对， 咱们接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好不好， 明年此时啊 大家的愿望啊。 不过刚才听了蒋雯丽老师说完之后我都特别想去看，就是他很触动人心，讲那个人的心态的变化， 对 这种情感哈。 刘军老师说其实这个是讲的用这样一种形式讲的是两个人的成长 啊、 来看一下这个李涛说了，希望明年颈椎病能够痊愈，太痛苦了， 哎呦 现在每天坚持锻炼，每周去治疗牵引按摩，也奉劝大家尽量不要长时间低头玩手机电脑，养成好习惯，要是能再吃上个大闸蟹我觉得肯定能恢复得更快。 大 大闸蟹还有此等功效、 哎、是这样、啊、大闸蟹你得低头包啊，我怕你包不开， 举着包容易流汤这明年得一定能好了，不到、 哎、一定好一定好。 对，阿库纳马塔塔说，来吧老铁，这话题不错啊，水王组合公司刚起步，明年争取挣他第一个100万。 哎， 我们这目标真不是吹的，真是要上市的。 哎，那马塔塔马塔塔，你这样你这样啊， 马总， 如果你真的明年挣到100万了，是不是也算我们这平台贡献了一份力量，对不对？ 给我们台投广告吧。 就是是吧，你 投个50万 多少我也是手，我给你定个目标，啊、你挣150万，好吧、啊？你自己留着你许的那 100万， 啊、那50万给我们抬，好不好？哎，还有工作上许愿的，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哎，我找找啊 啊、就是，我先说一个， 你先说、啊， 人家还是个宝宝，说了，明年此时我希望能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嗯， 哎呀，千万别太爱这个爱干净，家里有一位就可以了， 嗯、 太洁癖了受不了 啊。那你就从小脏着养嘛。 我可能长大反弹了，你知道吗？ 来看一下啊，对，如果我是陈奕迅，就说了，明年今日、啊， 见你不是， 我希望我们部门的11个人还能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哇哦， 这也是一个，你看多么热爱自己 工作，这是什么的单位多好、啊、 他说我是车行的、哦、我们部门的老大5年了，部门零流失，5年零流失、啊、 哎呦，这样真是人才， 对啊，没有一个人离开，这就是我明年今日的愿望，我不要大闸蟹，我留给大家，我真的 哇， 我不要， 你看看 你看看，哎、嗯、我觉得其实是这样， 你为什么留手机号、 哎、没有人家没留 啊 没留啊， 我就说尤其是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团队，他能够做到5年零流失， 对对对， 一定可能是你们老大领导有方、 嗯、 但是你看他们可能的每个成员之间也有那种我不求自己的得失， 嗯， 对吧，哎，一起为了这个团队努力， 社会一体的感觉 挺好，这哪个车行啊这么团结， 咱们团队不仅零流失还进来一个、 嗯、哎，是还有很多新朋友啊， 对， 大花儿，还有忧郁的美， 别跟逗猫似的， 哎，等等的很多朋友啊，就是在这儿互动、 啊、 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哎、 赵老板说了，明年此时 啊， 愿876还能有我们出发吧这个节目陪着我、 啊、 继续在节目里、啊、这个时候抽着大闸蟹 虽然你没有抽中是吧， 那你今年要了，你明年还有你吗、嗯、 来看一下郭先生说，我希望明年的今天啊能够瘦下来、 哦、 我现在 多重啊， 195，我希望能到170啊，饮料已经戒了多半年了，酒也不喝了，每天200个俯卧撑，希望能成功，一定，你要坚持这么下去的话肯定能成功。 对，哎呀，你说他这个已经很棒了，这些戒掉还是、您坚持几天了？ 对，这个什么两个多月，半年了嘛，饮料戒了半年了 啊、俯卧撑呢打昨儿开始做的 你坚持下去，一定要坚持， 对对对对， 真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哎呀，我们那可怜的田小米又来了，田小米赶紧念一下他的，明年此时我希望还能跟喜欢的人一起上班，我已经是第四天抽大闸蟹了， 后半句没用， 哎呀， 前半句是互动， 而且他每次都是我们就是还没念到他就到了那个单位了啊。 对，但是给你说一个好消息， 是你如果你开着他上班，那一定非常快就能到啊！9月15号到23号，通州万达将举办名爵 HS 上市活动，全新名爵 HS 荷尔蒙 SUV 将带你领略无极变色、炫彩交互式氛围灯里 Bose Premium 剧院级音响系统的 Super Sport 模式带来的驾驭快感，现场充满趣味的体验互动，带你给你带来不同寻常的感官体验。你可以在拉力装置和炫彩单车项目当中与不同对手进行 PK， 现场更有 Nike 网红教练带你一起 get 到燃点。希望我不会被封杀。 不，你这也是为单位做了一定的贡献 啊！贡献完了就封杀。 哈哈，年轻人知道的太多了。 来，接下来时间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哎，篮球， 嗯，说一说篮球，嗯。 17号，也就是下星期一呢，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中国队主场与约旦队的比赛将在北京凯迪拉克中线，就是原来这五棵松体育馆打响了啊。这是北京赛区首次承办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那昨天呢，赛事组委会在北京举行了新闻通气会，介绍了票务、志愿服务、奥运10周年主题活动等等筹备的工作情况。根据了解呢，篮球世界杯的开幕式将由北京赛区来承办。 哦。 那一定就是好喽。 对呀、哦，但是呢，要说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是因为昨天， 中 嘛，就北京时间9月14号，中国男篮蓝队迎来了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客场迎战老对手黎巴嫩。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领先，可是最后时刻防守松懈，被拖入加时赛。经过加时较量，中国男篮88-92不敌黎巴嫩，客场遭遇一场失利。 哎呀， 你看这一开始领先，这后来没咬住， 这不是跟龟兔赛跑似的吗？ 是吧？你八队咋睡了呢？ 哎，他们说兔子就是爱睡觉。就待着待着，你看他就睡着了。 乌龟人家根本就不跟你比这个， 对，就你爱跑跑，我就按着我的速度来。 人家不跟你爬，为什么呢？哼，我靠，光靠寿命我就能耗死你。 对，但是咱们说到这个，就给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教训，对吧？就是千万不能在关键时刻，或者说日常，也别骄傲， 对吧？ 你有了优势，也别觉得得意有可能发生一些。 对，那你说一位榜样人物吧，对吧？ 丁俊晖啊，这也是北京时间9月13号2018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展开了晚场时段的争夺。中国名将丁俊晖迎战世界排名第一的马克塞尔比，哇，激烈对决11局之后，最终丁俊晖6-5力克这个塞尔比晋级半决赛。 哎， 你看看人家， 我直接把世界第一挑下马路，挑下马路，挑落马下， 挑落下马， 挑。哎，我怎么能把它换成那个词儿 啊？你经常念串，你不知道吗？比如四个字， 是吗？ 就是你念完了，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是吗？我这个可不是念的，我就脑子里自己就给噔噔。 比如说恒大国安比赛， 啊， 一着急念成恒国大安比赛了，然后你自己都不知道。 恒，哎呦，是吧？那就关注一下恒大国安。 说什么有什么呀？ 对啊，9月14号，北京中赫国安队将迎来中超联赛第22轮的比赛，客场对阵广州恒大队。本场比赛堪称本轮中超最为重要的一场比赛，中国足协也将再次邀请外籍裁判来进行执法啊！输了就别叨叨了啊！就是各方就都别怨啊，这裁判怎么样？哎，裁判怎么 老赖裁判也不是个事 儿。是你裁判给你们背了多少年锅了啊？好踢就完了，对吧？嗯。 关键在这个不断的催促裁判的情况下，咱们国家的裁判事业发展起来了，踢球的这个进步不太明显， 没有裁判就是 没起来， 还是得有待于提高吧，好吧？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明年此时的愿望。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金士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来看看大家的愿望好不好？兔子花花说了，今天这个话题是我一直期盼的，我只想明年的自己不再漂泊不定，可以把婚和宝宝都搞定。 嗯， 就是把婚和宝宝就是明年此时的时候，婚也结了，哎，娃也出来了，那 不就出来，反正有了， 哎，有了也行， 那太快了，你这个 对，差不多嘛，明年此时12个月呢，对吧？ 哦，可以， 2个月结婚。10个月怀胎， 我的妈呀！ 正好，哎，谁要是明年这样啊？咱要不然咱这样吧，如果啊，明年9月14号就是这一天，你的宝宝出生 啊， 正好是这一天宝宝出生的话，咱们我私人送你一份大礼， 但你记性是不是不行？ 就看我能不能记得住吧。 你这你们提醒我好不好？你们提醒我，我真的，如果你宝宝 一千多人抱着你腿、提醒你， 嚯，那哎呦，真咱们听众啊，一千多个九月十四号出生的孩子，那没问题，我倾家荡产，我也不就一人一块钱嘛，那有啥？ 哎，夏末倾城夜半凉说、大帅王一早啊，明年此时我希望我自己有个女朋友、而且工作已经能够转正了 这 就是生活安定下来 了，就从这里看出来现在也就是说还没有女朋友， 都在悬着、 来看一下那说了哟爸爸刚确诊了癌症，准备开始化疗、希望明年此时他早已痊愈，而我也能找到可以托付终生的他，让爸妈放心。其实他的这个心情特别能理解、 对对对， 就是特别希望，不想让家人带着遗憾啊， 对 这样，对， 而且这个得了这个病呢，关键是在情绪啊、你要在这个情绪上有勇气坚持， 哎， 他就会跑掉。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刚刚在上周末主持了这个就是抗癌协会的抗癌明星读书故事会，三十多年的骨癌患者，这个真的是全国的抗癌明星。现在是就是他后来是截肢了嘛，骨腿参加冬泳已经参加了很多比赛了，身体那看六十多岁看着跟四十多岁的似的，所以没问题的、 奇迹总会发生，总会发生。 就是你现在不止这个错词还跑调了。杰说了，明年我希望的太多了，希望生个二宝，希望带公公婆婆去海边玩一次，总之最希望就是全家人健健康康幸幸福福的。 哎， 你这个我都想起那 TVB 的台词了，那最重要的就是 那做人呢、最重要的是开心， 一家人整整齐齐。 我要不要给你煮碗面呢？ 不不，他说他要大闸蟹。 大闸蟹里放个不是大面条里放个大闸蟹呀。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互动啊，说话题。今天是说明年此时你希望达成的愿望是什么？然后别忘了啊，九月十四、十五、十六号，蒋雯丽和刘军老师上演的就是主演的话剧啊，在保利剧院上演，大家可以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首先来关注一下，电影局加大了对于售票电商平台的限制。第一，全面取消票补，销售价不能高于结算价，也不能低于最低票价。第二，第三方线上售票手续费不高于两元，其中系统服务商收取一元，网络售票平台收取一元。三，未获得供应许可证的影片将无法开展预售。四，线上售这个售票商对于影院的结算周期从今年11开始变成8日内结算。措施一旦实施呢，将对电商平台的盈利能力产生巨大影响。此外，电商平台参与电影发行的能力也会由于预售限制大大降低，因为他们无法利用先期的市场数据为影院排片提供建议和指导。 当然这个没有获得上映许可证凭什么你在那儿预售票，对吧？ 对。 另外我们来关注，今天呢有两部日本真人电影同时登陆国内的银幕，一部是主打校园纯爱题材的《念念手记》，另一部是奇幻爱情片《镰仓物语》。今年是日本引进片的大年，余下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可能还有四部日本电影上映，分别是跨越八年的《新娘》、动画片《朝花夕拾》，还有小栗旬主演的喜剧电影《银魂二》等等。这个镰仓物语挺有意思的，我看过这个预告了，它完全是魔幻，就说镰仓这个地方人和各种魔怪一起生活 是它 挺魔幻的， 也挺现实的这个剧啊。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牵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这个活动首秀将会聚焦央华戏剧出品的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去年该剧首度排演中国版，由俄罗斯和法兰西最高荣誉奖章获得者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首席导演尤里耶里明执导，由著名演员蒋雯丽、刘军联袂出演。剧中蒋雯丽表演的角色有着30年的时间跨度啊！蒋雯丽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自己对这部戏的感受，我们刚才也已经听到了啊。这个希望大家到时候都能去关注一下。 今天、明天和后天在保利剧院上演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说准备了三张票，发给三位 单身人士。 就要在手机号后边写上一个字， 单身， 是一个字。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日前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带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正式为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启幕。 那么第23届釜山电影节呢，公布了新浪潮竞赛这个单元入围的影片啊，包括张震、倪妮主演的新片《雪豹》以及新导演的《漫游》在内的十部亚洲新人导演作品入围。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谁不会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 把这首歌送给窦丁丁啊，他说明年此时我希望我们四个好闺蜜都能找到另一半，因为前些日子随着最小的那一个闺蜜的生日的到来，我们30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的愿望全军覆没了。四个闺蜜本来许的愿望、哎、 不是你们四个要天天在一块确实耽误这个事儿实现， 是你知道为什么你们现在单身，就是因为你们老一起玩 绑定了， 你那么得给男人点机会啊。 你是没机会，你坐好 啊，就我就有点激动你知道吗，我看着他们着急， 太激动弟妹啊、哎、你还给他买双鞋、哎、你看看他这样、哎、这还有这个东说了啊、嗯、明年此时呢闺女该上学前班了，我就希望帮她找一个合适的学前班实现完美过渡、哎、你不知道这八月份生的孩子就是总是要担心多一点 哦，来 反正就事儿点， 对，还有一位吹芝麻的这位吹笛子的芝麻粒 吹芝麻可够闲的、哎、 吹芝麻的笛子丽丽啊、嗯、就说了，大上王一好，我明年希望自己还能继续保持苗条的身材，为了今天的礼品我豁出去了，我把我减肥前后的对比照发给你们。这高磊一直要人家的照片 啊，是吗？ 对，因为人家他有一个叫做笑容沙，对，说几年前有一段时间由于放纵自己哈、啊，我变成了体重160多斤的大胖子，后来成功减重了50多斤，目前108斤、哦、减肥真的不容易，每天都要和自己本身本能做斗争，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不能减肥成功的人不能惹减肥成功的人，这种人太狠了，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大帅 你这是威胁我们吧， 大帅你说磊哥不是一直要我照片吗、 哦、 你说他看到我减肥前后的对比照， 看看 他还能认为我是笑容沙吗？来看一下， 哦，真是，哦，所以都是潜力股。 哇、哦，每个女人都是潜力股啊！哎，我把这两张照片收藏，就是 干嘛？ 不是，他一直让我们帮他找对象呢。我改天如果有用得着的话，哎，挺好。你赶紧说其他的，不要耽误我干活。 不是，马上就进入广告时段了。 啊、 我不是要耽误你干活，我让你快一点。 啊，好。 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互动。明年此时，你希望自己或者周围的什么人或者家庭变成什么样子？ 哎，啊、 嗯，我们有大闸蟹和演出票送出，接下来 第三时段送出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 L 拓界版焕新驾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 9月21日起，节能电器爆款低至7折，家中顾客再送室内空气检测。 中秋国庆就去苏宁。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开工喽！ 慢着慢着，附近有高压线，施工有危险，我先打95598电力安全热线咨询一下。 还是你想的周全，规范施工，提前咨询，保障咱的人身安全。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3周年庆，即日至24日，满300最高减150元，逢节假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更有庆生券、银行券，邀您来抢。9月与您相约当代商城23周年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郭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最近这个天气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子的趋势呢？我们看一下，今天好像又是说是有小雨啊，不知道这雨会不会下得很大。 嗯，今天是这样的，今天这个天气呢，咱们应该说呢是有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说早晨出现的这个轻雾或者雾的天气，另外一个就是咱们预报中的这个降雨。关于这个轻雾和雾的问题呢，今天早晨包括城区在内这个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轻雾，这个能见度呢是1到2公里，对交通出行呢是没有太明显的影响。不过呢像这个通州和密云以及怀柔这个最差的时候呢，它这个出现的是大雾天气，能见度是600多米到900多米不等。虽然说不会达到这个封路的程度呢，但是呢能见度低，视线不好，驾车出行呢要这个适当的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预计今天随着白天气温的升高呢，这个能见度会有所改善，午后大部分地区这个能见度会达到一个4到6公里。就能见度本身来说的话，是向着改善和有利的方向发展的。这是早晨这个轻雾和雾的一个情况，以及它在白天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预报中的这个降雨。今天白天预计的是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从预报的描述上来看的话，就是今天这个降雨来说，形势呢不是太有利。从最新的卫星云图和雷达回波图上看的话，北京上游地区的这个云团不是太厚，降雨回波呢，目前呢本市上空呢是有一些比较零散的这个降雨回波，从它的发展变化来看的话，是像逐渐向东北移动的过程中呢有所减弱，再加上今天本市这个降雨这个就是说，一个呢是水汽条件欠缺，第二个就是高低空这个天气系统的配合不太好，这样的不利因素的话，就是说。比较多一点，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这个降雨呢，应该说呢，都是这个以零星小雨为主，出行呢影响不是太大，不过今天毕竟呢是有天气系统影响本市，偶尔什么地方的这个云厚一点， 短时间内的这个零星小雨变成了小雨，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呢，就是门头沟那边有些测站呢已经测到了0.1毫米的这个降雨，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可能这地面就湿了，或者是你要是不带伞的话，可能衣服就会这个淋湿一些。如果这个出门时间长的话，今天白天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备用，是这么个情况。这是这个今天白天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就京津冀地区来说的，除了天津没有预报雨以外，其他省会城市像这个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都预报了有降雨天气。雨量不大，但呢这个太原气温这个比较低，最高气温呢是20度，最低气温是15度，这样的话是天气呢明显的比北京要凉。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这方面的变化。就全国来说的话，就是南昌、武汉、长沙、广州、香港等地的这最高气温是在33到34度，这些地方呢这个空气湿度都很大，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天气，气温虽然不是什么这个达不到这个高温天气的这个标准，但是呢它33到34度，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的话，这个这些地方呢依然还是一个比较闷热的天气。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去往这些地方，像南昌、武汉、长沙、广州、香港这些地方的话，就是说要注意这个防暑，就是说多喝点水，这个穿那个衣服呢穿的这个就是透气性比较好一点的，这个不要穿那个厚的不怎么透气的，这样的话也会引起中暑这样的情况。另外的话就是除了华北地区有这个小雨这个量级的这个降雨之外呢，我国西南地区像重庆、贵州、昆明也是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另外呢就是说还有这个郑州和海口今天也预报了有这个降雨，其中呢郑州是小雨天气，海口是有雷阵雨天气。那么就是说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说海口这个雷阵雨天气，它可能在某一个时段可能对航空运输会有一些不利影响。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说如果要去这个海口方向的话，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航空信息，这个和天气信息，是这么个情况。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嗯，好， 再见。 再见。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我们来看路面上一些情况。目前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角出口以北500米处有出租车正在更换轮胎，后车呢请注意避让。还有呢是南五环黄奕出口西向东有三车的追尾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也请后车注意避让。目前呢，东五环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车行缓慢，远通桥、小交亭桥南向北呢各有一起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而反方向小交亭桥到五方桥北向南也是车多流量大的。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有事故，造成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蔡胡营南路南向北以及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后车呢选择相邻的联络线来绕行。还有需要提示的是呢，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京广桥南向北，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以及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平均时速运行低于20公里的。所以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are tickling the way she dropped it.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嗨，然后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这个互动话题说的是明年此时你的愿望会是什么？ 对， 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由蒋雯丽和刘军大家共同出演的这个话剧啊。今天、明天、后天将会在保利剧院上演，大家现在可以抢购起来啊。 就叫明年此时，这个戏 就叫明年此时 啊。 嗯嗯。 另外呢，唐朵妈吧，是不是？ 嗯嗯。 提示望京已经开始下小雨了 哦，感谢我们的气象工程师唐朵妈啊。 我不玩大闸蟹 啊。好，再来说一下啊，这个还有一些朋友，许秀玲说：“哎呀，吓我一跳。” 许秀玲 啊，说了啊 啊， 许秀玲。 这可不能跑调啊，这玩意儿。 说了这个，你给我发一张胖时候的一张照片如何 啊？ 我有和你的合影，你身材很健美。阿姨，你那是我衣服显的。他说我女婿自从和我女儿恋爱之后就开始发胖了，我想用你的照片来激励他们减肥。 俩人都发胖，你看。 哦，俩人都发胖了。 说明人家很甜蜜。 是啊。 你这一激励 阿姨，我怕一起反作用。 女婿是得瘦身，一看好啊，这有一个冒出来的， 对，丈母娘喜欢这个男人啊， 好可怕呀！ 对对对对，得好好的减肥啊。 零零笨说了，每年此时的愿望都是每，他不是明年此时 哦， 每年此时 哦， 愿望都是瘦到100斤以下， 火 从没实现过。 嗯， 希望在你们这儿许愿后，明年可以实现。 嗯。 螃蟹给我也行， 你就这样，你还要啥螃蟹？ 这你光许愿不实施是不行的，对 对 吧？ 嗯，你先这个先进食吧， 先、 没有不能进食，不能进食减肥啊， 举重吧啊、 来看一下刘伟说了，哎呀，游戏行业不景气，今年不少同行和朋友离开了这个行业，像我这样做了10多年的游戏人，对于游戏的热爱依旧如前。明年今日，希望行业复苏，和我一样的游戏人能一直坚守喜爱游戏的初衷。 嗯。慢慢的在调整之后，他会进入亚运会。 这个其实真的有的时候隔行啊，就是感觉看着，有时候我们还很羡慕，就觉得哎呦，你看他能够喜欢游戏，又能够做游戏，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人家还觉得你们有什么呀？不就坐那说两句话、啊。小迪迪迪迪说，明年此时希望工资能到9000块。 哎呦， 能把现在一脸懵的新工作弄熟了。 嗯， 工作效率能变高。你看人家这个。 好， 女孩，哎呀，还挺有、真有上进心、啊。 是，还有一位要求匿名的，我希望明年的今天能够换工作成功、啊。同意传统行业干10年了，想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很难，继续以前的工作已做不出突破，尽快找到突破口，为换工作找到入口。祝福我吧，也祝愿所有人都能认可自己的工作，认可自己做出的贡献，开心呢是最重要的。 对， 说的特别好。接下来时间咱们说点旅游的消息。 好， 你们愿望实现了以后出去玩一玩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看第二届中国休闲大会21号开幕了。 2018年第二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将于9月21号到22号在平谷举办。 嗯， 国内外权威休闲专家齐聚平台。哦，这方面的专家。 嗯， 休闲专家。 对、 市民也可以参与休闲时尚嘉年华、平谷农民丰收节、户外骑行健步走等休闲活动。此外呢，平谷农民丰收节是在2018年9月23号到24号在平谷 区金海湖景区举办。活动现场要推出开幕式活动表演、主题互动展示以及体验产品展销等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还设立了互动抽奖环节，奖品有特色农产品、美食商家提供的美食，农科这个创企业农科创企业提供的名优农产品，合作方提供的平谷一日游， 去高磊家转一转。 我觉得休闲还有专家呀。 是，你看，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玩，那个地方怎么玩，你这个是不是包括如何休闲、健身、修身养性啊等等的？ 我要干这个专家， 什么都有专家， 拜拜了你以后自己来吧。 来看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延庆，延庆区四海镇昨天在前山村启动第二届高山胎菊头。高山胎菊头茶采摘活动。 对， 今年这个全北京市唯一一个高山胎菊产地的产量预计突破160吨，是开展胎菊种植12年来最高的产量啊。 话说这个四海镇自2006年开始种植高山胎菊，早期的种植面积一直维持在100多亩。去年呢，胎菊种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面积扩大了3-4倍。打去年开始呢，四海镇围绕着前山、楼梁、王顺沟三个村打造菊花山谷。高山胎菊的采摘时间到在9月初一直到11前。虽然市民不能直接参与采摘，但是也可以来四海镇参观大面积的菊花海。 可以啊， 这个很诱人感觉。 可以 啊明年呢， 搜一搜， 明年此时借着2019北京世园会召开的东风，菊花山谷还将打造高端民宿，市民不仅可以住宿赏菊，还有机会亲自体验采摘这个高山胎菊。 哎呀，棒， 这叫什么？采菊 东 篱 下悠然见南山。再来关注一下精美和静亮相大钟寺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和镜展昨天开幕，那64件套精美的铜镜文物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亮相。 这个和镜呢，就是和平的和嘛，是指日本古代的铜镜。专家介绍说呢，在中国从距今3100年前的殷商就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完整铜镜史。由以汉唐两代铜镜对东邻日本有着重大影响。日本和镜在吸收与消化中国的汉文化、唐文化之后，有了自己的长足发展，特别是经过长时间的过渡，在日本江户时期已经形成了完成的这种民族特色。和镜文化包括了人文理念、风土人情、动物植物、工匠纪年等等诸多学术内容，又涉及到中日交往、文化传承等与日本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这次展览时间挺长的，到11月12号。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门票30块钱，展览不另行收费了。 对，你看他们这地方啊，镜子叫和镜，衣服叫和服。 对，他们是大和平和民族嘛。 对，但是这个这性格咋老不和呢？来，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找个借口，逃脱。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10-9898。 来来来，看看大家的明年此时的愿望吧。鸿雁说希望明年今天的股票基金能涨上去，赔进去的能少一点。我是建议你是这样啊，就是能割肉赶紧走吧，这个就股市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但是姚迪觉得，就咱们同事觉得这个时候是买的好时候，当然这是个人观点。 反正我是金辈子不想再碰股市这个两个字。 我相信了，但是这个有一个主旨啊，就是你拿闲钱做这事儿，千万别把这所有东西都搁进去，这就有点是吧，太起劲。阿豆豆说明年的此时肚子里的小宝宝应该半岁了。希望他能够健康平安的出生，快乐成长，每天都想要大闸蟹，可是不能吃，只能听着流口水了。所以啊，小宝宝，我为你，你一定要健康平安的到来哦。 还有一位要完成任务的啊，熊妈妈说你们一定要念儿子给我任务了，早晨送儿子上学，他听到这个互动就跟我说，你快告诉大帅，明年的今天我一定要戴上红领巾。儿子是今年一年级的小豆包啊，还要我还要戴四道杠，哟，四道杠。 总大队长， 五道杠是大队长吧？是 五道杠，不三道杠是大队长吗？ 五还不是有五道杠少年吗？ 五道杠是整个区的什么？ 我天哪！好，那个儿子一直以为两道杠是二年级，三道杠是三年级。 单纯的小朋友， 为了更高级，他非要带四道杠啊！好。 跳级了还得， 好家伙， 这么回事儿、 啊！这孩子你自己给他做一个吧， 很可爱。更号说：“哎，我明年此时我依旧如此啊，我就希望有变化的，就是工龄已经十年了 哦， 年龄三十，工龄十年，不容易吧？ 哟， 对于一个北京孩子不容易，不过全国各地的孩子也都不是特别 二十岁， 对北京孩二十岁正式开始上班扣保险， 嗯， 鼓励自己已经奋斗十年了，继续二十年、三十年一路前行。我的手机号是豆豆豆豆， 哎，来这样吧，咱们。”接下来时间抽一抽奖吧， 这就 咱们 抽 开始抽一下， 抽哪个？ 咱们这样，咱们先抽一下单身。哎，我想找，咱们先我搜一下关键词单身啊，然后呢，先把单身的都给 搜个单， 都给拎出来。 对， 就单身啊，就是单身。我现在哎，单身都出来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查看更多，一共有多少？哦，还真不少啊。这样吧，那我你来说吧，从下往上数多少个吧？ 第七个。 第七个是吧？好，我 先 我说，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名字就不错吧？ 千里马，哎，恭喜千里马， 是不是 明年 以后就是伯乐了。 哎，好，祝愿你明年找到跟你比翼齐飞的啊！来，是这个千里马一位， 不是你只一张照片照了仨人 啊？ 是不是就解决了？ 没有没有，照一个，这只能照一个，你再抽一个， 再抽一个，第七个不行了哈。第十个。 第十个是吧？ 行吗？ 好，第七个、第八、第九、第十， 第九和第十也太不像话了。 第九、第十是一个人， 对。 但是呢，他是这么说的：明年此时，我希望我可以结婚，不结婚不领证，和单身有啥区别啊？为啥只能让单身去？哼， 那你这就不行， 你这不行， 那就跳过去，这就是第八，然后这是第九。 第九，我单身，我的愿望是啊，然后第十是奥林小克，明年此时的愿望就是告别单身。要票目前单身中，好，奥雷小哥 一位啊，好， 你再抽一个， 我再抽一个吧，好吧，你抽了第十了是吧？ 啊，你往回管管吧，要不然， 好， 咱都光往上， 那就第一个发过来的第一个单身的人士， 啊，你找找， 行，我找找啊， 我念一个，你找找， 我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 这个叫零零笨啊，他说 零零笨不是单身吧？ 哎，他说。 是吗？ 那他怎么？可惜不是单身。好， 就是你查了单身这关键词，并没考虑他前面有没有 个。啊，对，那就这样，我们送给 ZZH1970 啊，他说明年此时我的愿望是我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并且快乐的听你们的节目。单身、啊、 大闸蟹， 哎，好，来这个送给这三位啊。 那好，还一会儿再抽大闸蟹吧。 就马上送，拿送吧，还有四分钟了。我们 大闸蟹也抽了， 大闸蟹也抽了吧。 那这一下你说一个页数，我来找。 哦，我说一下 啊，大家 第一页，今天抽第一页， 第一页， 第一页 啊啊。 然后也就是最近发过来的这些消息啊，第十二个，从下往上数， 有十二个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有没有？ 没接电话， 他说的是 有明年此时希望 MBA 能够录取，并且开始上课，希望年薪翻一番。 百万年薪不是梦。 那你还要螃蟹吗？ 螃蟹能送给我妈。 FFB，那就送吧，咱都说了， 人家都要上MBA 了，还跟我们要螃蟹？你这百万是省出来的吧？来来来来， 抽出来， 对对，来， 那 这个送给他， 也得算数吧？ 这个都算数嘛？ 对、 啊，抽中了就是。 你给人拍了啊？我们这都是有图为证。嗯，哎呦，自己还有多发一点？对对，就是我。 对，好，恭喜这几位啊！ 没错，我们发到20多号呢。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看看大家的 会不会再也不互动 互动话题吧。来来来来说一说啊，这个跟过去说再见说了啊，2018年遇到了太多的事情，工作上的瓶颈，感情上的挫败，朋友的欺骗，希望明年的此时我可以把这一切都遗忘得干干净净，不想再动感情，不想再谈友情，愿自己余生单纯的快乐。我建议你啊， 气坏了，这是 我真是气坏，我建议你还是要走出来。 哎， 对对对，你想想你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朋友，你玩啥？ 不是，你这不就是一个冷冰冰的？ 对，你那样你就更不开心了。 对， 啊、 你 一定要， 大帅就是一实在人。 是你，我跟你说是这样，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受到一次伤害啊，就不敢再去前进了啊。你只能说你今年有点背，你明年点就好了呀。嗯， 哎，有一首诗啊， 嗯， 就是比如说叫做跳舞吧，就像没人围观一样， 哎， 唱歌吧，就像没人在听一样，恋爱吧，就像头一次去热恋一样， 嗯， 好像也不怎么样， 就像就恋爱吧，就像没被伤害过一样， 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这个好像是那个我叫金三顺那个电视剧里 哦 说的， 好， 我觉得特别好。 再来看王颖说了啊，今天是我和老公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祝福我们吧，一路走来了，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现在我们非常幸福。祝愿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幸福快乐，开心每一天。 是不是找首歌送一送？ 我觉得真的得送给他们一首歌，嗯、叫什么呢？你这样，你先读一下。 我先读一个全球趣闻。 好, 好, 好 啊，我们来关注一个全球趣闻。 嗯。 神奇 T 恤帮你尽早发现心脏问题。 好， 法国制药企业施维亚公司推出了一款高技术含量 T 恤，能够检测出穿着者的心率，以便尽早的发现心脏是不是有问题。啊 ，T 恤是棉质的，最多可以水洗35次，洗前呢得取出其中的电池。现在这款 T 恤已经获准在英国销售啦。 嗯，好，接下来呢一首《幸福地图》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 尤其 希望你们 结婚15周年纪念日， 明年此时都能够幸福啊！当然，如果有时间，周末可以去看一下蒋雯丽和刘军出演的话剧《明年此时》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